是忙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去车险72折， 没错，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就是72折。6月11日下午2点至5点，去险限时特惠3小时，玩游戏赢百元礼。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6月26日，开业啦！ 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施华士、喜临门、爱伊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杰、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959资讯快报。 近日，富平县基层党建工作观摩培训在涿州市开班。培训期间，与会人员先后参观了松阴店镇楼桑庙村、东城方镇马踏营村、三城村、果园村和百尺干镇大柱架村4个庄村，观摩基础党建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建杰陪同参观。座谈会上，梁建杰介绍了本市的基本情况。富平县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学习借鉴涿州经验，进一步提升党建示范区创建水平，学习队伍管理的好做法，结合实际，在党员队伍教育管理方面大胆创新，逐步解决工作难题，学习场所建设的好措施，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中的村镇文化建设，进一步提高村民文化生活质量。6月7日，河北省及保定市就业创业工作暨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相继召开。涿州市副市长赵玉芬及全市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在全市分会场收听收看。春夏两季是涿州市林业有害生物多发季节，病虫种类多，危害范围广。特别是以美国白鹅为主的食叶害虫对树木极易造成严重危害。涿州市将于2017年6月3日至6月15日，在全市范围内，城区和一棵庄镇除外，飞机撒药防治美国白鹅，请广大居民做好防护工作。我是佳辉，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就是谁也替代不了。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乐，慧之幸福。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金志文，这是他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空城》。《空城》的原唱呢是杨坤，杨坤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独特，使得《空城》这首歌曲呢有着一种不一样的那种孤独的印象啊。而金志文比较有这个穿透力的嗓音呢，使得这首歌曲有了另外的一种魅力。所以你看，一首好歌的这种翻唱啊，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印象。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SNH48 《夏日柠檬船》。这是 SNH48 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是他们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几个漂亮女生，年轻的女生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夏日柠檬船》。少女们年轻而又清凉的身影，饱含热烈的青春气息，动感活力又充满激情的这种旋律啊，再加上非常有励志色彩的歌词，使得这首歌曲呢非常的有活力，很有我想应该是很多年轻人会很喜欢的吧。那接下来听到的呢，可能就是有一定阅历的人会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一些共鸣。 鸣，钟镇涛1987年《听涛》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让一切随风》，把往事丢在风中，让心寻找到安宁。 谁能解开我？

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俊杰2016年的一首单曲，叫做 To Infinity and Beyond。是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歌曲啊 To Infinity and Beyond。 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林俊杰特意的为这个时光机所制作的一首单曲，就是它是以80年代的这种编曲风格为歌曲呢带来了不一样的色彩，就是你在听歌曲的时候好像真的是坐上了时光机啊，对，就好像是回到当初的那样的一种印象啊。包括说它的这个海报的设计风格也是以80年代的那种风格为基础的，所以这首歌曲呢会给你带来一种岁月的印象。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吴莫愁2014年《无所不在》专辑当中《青春不下限》。 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耶，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耶。

照片，幸福的感觉索然无味，无心唱歌却又拨断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感情的善变挖空心思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陷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陷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 张惠妹1998年牵手专辑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蓝天。当我们在仰望蓝天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高远很开阔的这样的一种印象。当然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呢，你也依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把人把自己放在一个开阔的境遇当中，你突然就会觉得烦恼也会少很多。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力宏2004年心中的日月专辑当中那首歌曲，一首简单的歌，如果它能够打动你，其实它就不简单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云和天别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一人之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情愫，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 在思考。